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 第五十集。而金老鼠的头尾却是恰好便被子午线穿过，老鼠也对应着午夜子时，乃是旧年的五阵之一，化去子午煞气，只可惜后来改朝换代，下落不明了，也有了新的风水设计代替。现在明暗五阵都有了问题，大姑娘在操办暗五阵之时，明五阵却是阳世一些吃阴间饭的人在协调。这世界改变太快了，他们缺少有灵的法器，又彼此争斗吵了许久，谁也不服谁，这才商量出一个法子，把金老鼠赢回来，旧气设新局，镇住中央。谁知那黄门的胆大妄为，嫌京城的水还不够乱，竟然竟敢把金老鼠也给偷走了。蓝河一开始有些奇怪，组里的演员不是说那是一个大佬买的吗？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废话，大佬也有信这些的，其实就是那些吃阴间饭的赞助商吧。蓝河问，之前胡大姑娘不是召集所有黄门前去盘问了吗？难道就没辨认出来那是谁？说到这个，老白也纳闷得很， 这说也奇怪了，黄门昨日都还在山上，金老鼠却是在他们上山期间失窃的，现在我们都怀疑，难道是哪个未记名的外来野仙？ 蓝河原本以为胡大姑娘出手应该是十拿九稳，没想到竟还有后患。哎呀，那真是辛苦你们了，我的工作还没完，如果听到什么线索也会帮着留意的。 哎，分内之事你忙你的吧，我也走了，这年头啊事儿真多。 老白看得出来很生气，说罢也飘走了。蓝河紧紧皱眉，他也不了解，只是为朋友们担心。老白今天甚至没要钱，这局势是不是很不妙了？正在这时，老白拍着脑门回来，嚷嚷道：“ 哎，给点钱呐！” 蓝河真是无语凝噎，他面无表情地回身拿钱。哎，看来还好，暂可安心拍戏。老白喜滋滋数了元宝，揣进怀里要走。蓝河在后面自语， 哎，儿行千里父担忧啊。 老白欲言又止，你，哎，算了，他忍。诗璇呢，夜里玩得精疲力尽，回去后洗漱一番，一沾枕头就睡了，也未多想，竟是一夜无梦。第二天醒来精神焕发，一扫前几天的萎靡。 灵，蓝河是真的灵啊。 到了片场后，他神采奕奕的模样也引起了王茂的注意。 哦，这就好了。 嗯，昨晚不是在蓝河房间打牌吗？多亏他。 诗璇抿嘴一笑。蓝河说道， 没有没有， 不关他的事，是依萍给治好的。诗璇道， 哥别谦虚了，你一身是胆，正气凛然，比老仙都管用，难怪什么见鬼的事儿碰到你无效。 蓝河心说，我这一晚上过去都成蓝子龙了。王茂却是摸着下巴道， 话说回来，你们光嘀咕，只要和蓝河见鬼都没啥事儿，我忽然就有点奇怪了，怎么蓝河和谁在一块儿都见鬼啊？ 哦，蓝河差点冷汗都吓出来了。诗璇也愣住了，随即大声道：“ 那是因为今年的运势问题， 没见觉慧寺的大钟都不年不节的响了吗？这阵子撞邪的比以往都要多。 幸好王茂这也就是随口开玩笑，他笑了几声，刚要说好吧，张青又忽然握去了一声。 嘿，蓝河，你运气太好了吧，让你帮忙转个宣传微博而已，怎么把人家一等奖都抽中了？ 蓝河还反应了一会儿，是昨晚帮你转的那条宣传吗？他就是支持张青佑，自己都没仔细看，原来那微博还有抽奖福利，分了三等奖，第一等是现金加剧的签名周边。王茂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眼红的大喊， 哦，我就说他才是邪门的那一个吧，来人呢，把这妖孽给我拿下。 蓝河也振臂一呼， 导演疯了，快让他发红包。 张青佑和诗璇一拥而上， 导演发红包，导演发红包。 剧组其他人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邪门妖孽之流不在他们的关键词捕捉范围之内，只听到说导演红包什么的，丧尸一般蜂拥而至，将导演裹挟走了。 嗯，红包。 王茂只有一双手露出来，完全把先前的逻辑抛之脑后，只呐喊道， 你们这些人凭什么他中奖我发红包？ 蓝河冷酷地看着丧尸潮渐渐吞没的导演，嗯，幸好。因为依萍不时送来个财运，导致蓝河这几天都要成剧组的锦鲤了。蓝河觉得好累，装看不见依萍还不算什么，这个活他20几年来已经干惯了，就是依萍老喜欢歪在他旁边吹气，哪怕每晚换一遍也好，可重症社恐依萍几乎次次都在同一个位子，好像这样更有安全感。凉飕飕的，蓝河快要被吹得风湿了，他甚至觉得这就是传说中四大门的邪性之处，爆发的偏财最后不会都用来治风湿了吧？不知道依萍到底什么时候才报完恩离开。片场休息期间，蓝河做梦都觉得手凉凉的，被吵醒的时候下意识看了看右边，还好依萍不在，纯粹是噩梦。至于那嘈杂声，是同事们围在一起吃什么瓜。张青佑的声音比较大， 那个被偷的不比金门坎金门墩要震撼，偷了一条龙啊。 蓝河睡意都没了，龙？是他听错了吗？总觉得最近被偷的东西太多了，龙不会又是什么龙形文物吧？即便是奉行好奇心别太重的蓝河都忍不住走了过去，探头围观。 哎，说什么呀？ 张青又把手机展示给他看，念道， 你看热搜嘛，报道也有了，今天晚上上映了部文艺片，昆仑影业出的雪里寻春。哎，各地的观众不约而同发现片头那个昆仑那个 logo 里面不是有条龙在山脉上盘旋吗？背景是圆月吗？居然不见了，就剩下山脉和月亮了。 在剧组大家都忙得昏天暗地，间隙时抓紧休息，一天下来看手机的机会也不多。这雪里寻春名气不是很大，但昆仑影业可是很知名的公司，成立多年，他们那个盘龙的 logo 大家从小到大还没入圈就在电影里看到过，绝对是驰名商标了。有时候大家还会拿这个玩梗，比如在昆仑收购别的公司时，画那龙把人家的 logo 捉走，谁能想到他还有被捉走的一天。再看张青佑展示的屏幕，果然今天热搜上有个话题是昆仑的龙被偷了，不少观众都发图和视频，拍摄片头的 logo 这件事被发现已经有半天了，一开始还有人以为是网友 P 图，后来现场图多了，甚至有人自己去证实了，引发大量讨论，这才相信。一番话题很热闹，有人觉得是在恶搞，但也有人表示一个文艺片恶搞自己公司 logo 干什么。配合自家影片上映改 logo 的不是没有，比如有的公司为了动画片把片头出现的 logo 也动画化， 科幻片给带人物的 logo 穿上宇航服等等，属于以电影主题为设计。而雪里寻春既是冷门，影片内容也根本没什么关系。另外重点是昆仑影业非常老成持重，从来没有任何影片改过主题 logo。 要说昆仑就此更改 logo， 那更是无稽之谈了。这么大的公司， logo 影响力已经很大了，脑子有坑才会随便改吧，还是悄无声息的。倒也有营销号爆料表示认识昆仑影业的人，据说他们的人也都不知道，正在自查内部，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人为恶意制造的。如此一来就很值得琢磨了，那么多份拷贝不可能一个个改吧，那要是直接改的母带什么时候动的手脚，总得是内部人员吧，为啥呀？蓝河都觉得有点好笑，这谁呀、啊、专门把龙给偷掉。大家也纷纷吐槽，多数认可像是内部人动的手脚，而且不知道目的何在，有种神奇的感觉。网站被黑见过，这种没见过。正说有些公司网站被黑呢，张青佑手机震动一下，是他一个吃瓜群，因为都是影视圈内部的人士，消息很灵通，他看完震惊的抬头道， 我去，不止片头啊，昆仑影业现在所有地方显示的 logo 龙都没了，包括官方网站、内部论坛等等，这重传也没用，程序员没辙，请的电脑专家也抓瞎，内部自查是真的，而且集中一切力量调查，如果龙找不回来就要把雪里寻春暂时下映。哎呀，听他这么一说一时一片哗然。 哎呦，这是被什么厉害的黑客搞了吗？那也没必要下映吧。 不会吧， 诗璇惊了，下意识猜测， 真的不是在炒作吗？雪里寻春是文艺片，他们打算这样吸引大家去影院看，什么制作呀，玩这么大。 张青又大呼， 不知道啊，我朋友也很震惊，但据说上面是很认真的，如果找不回来后续影片可能都会受影响。 这在场的人都懵了，昆仑可是大公司啊，雪里寻春是文艺片，本来也不怎么赚钱，下映都还好说，但他们之后肯定还有大制作商业片啊，这可开不得玩笑。这消息即使是张青佑说的也让他们无法置信。 昆仑不要命了， 诗璇简直不敢置信。 会不会只是打个比方形容重视程度，真的把后面也暂停，他们资金链还好得了，昆仑凤岭允许他们这么做？ 就算昆仑后面还背靠大集团也经不起这么玩吧，昆仑影业所在的集团昆仑凤岭也不能允许吧。昆仑凤岭是个创建近百年的大公司了，创建人曾是梨园名伶戏剧大师，后来拍电影到自己制作电影起家，可以说见证了华夏电影的发展，到如今成为传媒巨头，旗下已涉及许多行业，规模极大，对发家之本比较注重。像现在这昆仑影业的 boss 就是集团掌门人的长子。张青佑喃喃道， 是真的，我现在怀疑啊，和内部权力斗争有关系，但不把龙找回来就下映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，有可能啊是一时的气话。 他这么一说大家觉得可信度高了点，怕不是昆仑的大公子被坑了要闹他笑话，这一看就是内部人士的手笔啊，否则黑客技术再厉害也只黑得了网站，在全国上映的影片 logo 可都出了差错。大家一时沉默了，都在思考这是什么豪门恩怨，不解决就下映影片。这时候张青又忽然想到什么，对蓝河道， 哎，蓝河，你拍的刘导的追金主不就是昆仑吗？ 刚睡醒的蓝河一懵才反应过来， 妈呀，是啊， 那昆仑要是出问题 不会连锥的制作也影响得到吧？蓝河捂着头犯晕，本来是看热闹，怎么自家的房子塌了？这件事张青又知道了，很多消息灵通的人士也知道了，并迅速传播发酵。昆仑对外虽然声称是内部人员动作，正在自查，但各种风言风语已经传出来了。网友吃瓜吃的是风生水起，有的认为可能是内部权力斗争，拿 logo 寻衅都是为了搞影业那位大公子，也有认为是商界斗争，商业间谍做的，要让昆仑丢个脸。还有脑洞大开的表示，会不会是灵异想展开？不然过去两天了，无数人都去参观，怎么连个网站 logo 也改不回来？江湖传闻不是都说集团方面还在请风水师吗？微博一些不知真假，反正认证为玄学界人士的不少也站出来说这里头有鬼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